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今天呢，来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5月11号，年度超级英雄大片《复仇者联盟三》终于在国内上映，上映3天就狂揽11亿元的票房，院线的排期占比甚至达到了90%以上。这部号称由漫威影业10年布局巅峰一亿的作品，凭借强大的演员阵容、通俗娱乐的剧情和较高的制作水准，俘获了大量的漫威粉丝和普通观众。复联三打破了过去观众对于超级英雄死不了的一种印象，令人吃惊的剧情和许多角色的结局都让不少粉丝表示难以接受。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影片上映最初的几天里，很多较早看过电影的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保持克制，绝不剧透给还没看电影的人。那今天呢，复联三上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咱们也回过头来聊聊这部超级大片，也来聊聊漫威十年和漫威的中国粉丝们。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对于漫威来说，汇集了近40位超级英雄的复联三，可以说是一份为影迷精心烹制的大餐。且不说雷神、钢铁侠、美国队长、绿巨人、黑寡妇、奇异博士等已经深入人心的形象继续出现，漫威其他影片中的主角，比如银河护卫队的加入，也给观众带来了足够的惊喜。不过很多朋友看完影片却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改一个名字，就别叫复仇者联盟三了，干脆改成灭霸一好了。因为对于这部影片来说，反派灭霸才是最大的主角。作为影迷和官方字幕里戏称的紫薯精，这位反派灭霸虽然相貌不佳，但却是影片的绝对主角，出场时间最长，而且是所向无敌。同时这位大反派在人物刻画上也和以往很不相同，以前这个电影里的反派啊，坏就是坏，而灭霸的坏呢却相对具有深度。他杀掉半个宇宙的生命，目的居然是为了资源的可持续，是他坚持了几千年的环保理念。所有人都以为他心中并没有所爱的时候，却发现灭霸最爱的就是他的养女。而反派最终胜利之后，并没有去称霸宇宙做什么明显的坏事，而是坐在一个星球上静静地看着太阳升起。这样的反派您还习惯吗？今天咱们聊复联三，聊漫威十年，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位灭霸了。先跟大家说说他为什么叫灭霸这件事儿。其实这个角色的名字呀叫萨诺斯，是从希腊神话中和死亡有关的神的名字演化而来的。大概10年前，网络上的翻译组织为了凸显这个角色的霸气，将他的名字翻译成了灭世霸王，简称就是灭霸。这个名字相当传神，一下子就被漫画的读者所接受，而经过10年时间的沉淀，灭霸这个名字也就成为了这个角色在内地的官方称谓。根据漫威所给出的设定，灭霸身高6尺7寸，大概2米多点，体重是985磅，也就是900多斤。那这么一算，您就知道灭霸他不是胖，而是身体拥有超级高的密度。灭霸是泰坦星人，在漫画原著中，他因为某些原因被族人放逐，随着力量和控制欲的增强，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宇宙之旅，并且遇见了死亡女神。 为了赢得死亡女神的芳心，灭霸开始对他的家乡大肆杀戮，随后又得到了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的宇宙立方。他的力量已经近乎于神，于是他开始借助宇宙立方的威力进攻地球。地球上的英雄们都无法阻止他的恶行。说起来，漫威从2008年的《钢铁侠1》上映至今，已经陆续推出了19部超级英雄影片。而这十年里，反派人物的设定可以说是不断变化的，反派恶行的等级和他们性格的复杂程度也是成正比在递进的。漫威电影宇宙史上的第一个反派就是《钢铁侠1》里的铁霸王，经典台词是我们是钢铁贩子。现在回过头再去看这个反派，他的战斗力那简直是弱爆了。2011年美国队长伊里的反派叫红骷髅，是纳粹科学部门九头蛇的首领，他生性残忍，利用自己的力量对抗同盟国和轴心国，最终目标是统治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派角色。而2015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2》里的反派奥创就已经很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智慧体，不听从任何人，而是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认为毁灭人类才是保护地球。到了这一部《复联三》，灭霸这个反派戏份更重，角色刻画也更为复杂。他减少一半人口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星球资源的过度开发，这是他经历家乡资源枯竭后悟出的道理。而实现这种理想的最好方式是一个响指，让大家消失的一点痛苦都没有。也许我们是时候去重新定义反派这个词汇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热映电影《复仇者联盟3》聊起，刚才说完了反派，现在咱们再来说说这些正派超级英雄们。说实话，《复联3》的拍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之前有18部影片的积累，人物众多，线索庞杂，要在150分钟内交代清楚并不容易，但是影片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在剧情上并没有设计的特别复杂，既让漫威粉丝看得很过瘾，也照顾到了普通观众。不过也有一些影评人对这部影片泼起了冷水，影评人徐元就认为，像《复联三》这样的电影归根结底只是小孩子趣味，又有雷神这种来自北欧神话的人物，又有法师，又有一些科幻的内容，这些不在同一个维度的超级英雄集中在一部电影里，逻辑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如同关公战秦琼。这样的看法虽然并不少见，可对于漫威粉丝们来说，他们恐怕是不能接受的。要说漫威的超级英雄们，这些角色的设定一开始就不是完美的，从早期的漫画开始，漫威就会为英雄们设置一些性格上的缺陷，团队内部也经常出现各种矛盾，比如漫画里的神奇四侠动不动就炒作一团，绿巨人浩克在漫画里经常失控，还充满了恐惧，蜘蛛侠漫画的开篇里主角戴着高度眼镜，性格懦弱，瘦骨嶙峋，还经常被周围的同学们合伙欺负，而钢铁侠这个漫威宇宙中的男一号更是问题多多了。咱们先回到《复仇者联盟一》当中，影片里有一个经典的问题，钢铁侠托尼·史塔克如果没有了钢铁侠的战衣，他还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他的答案是天才、亿万富翁、花花公子和慈善家。而看过了复联三部影片之后，这个角色就变得更加立体和有吸引力了，不是因为他更有钱、装备更精良，而是因为观众看到了他身上的缺陷。史塔克是个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用外表的强势和傲慢来保护自己，正因为这个角色始终是有性格缺陷的，甚至是时常怀疑自己的，才会让更多的观众感同身受。相比那些一上来就很完美的人格，这样的超级英雄显得更为真实，也令人印象深刻的多。 诸如此类的角色在漫威电影中比比皆是，比如银河护卫队的流氓小分队，又或者是蜘蛛侠，其实是个幼稚可爱的邻家男孩。这些有血有肉的角色才是观众们能够长久喜爱这个系列电影的原因。说完了人物，咱们再来说说故事。自从导演罗素兄弟接手这个系列之后，故事的主题也从过去的二元对立变得更为复杂了。首先，英雄之间出现了内斗，并不是为了争对错、分出善恶，而是基于内心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到了这一部《复联三》，又如同我们刚才讲过的一样，就连反派和正派之间都不是简单的善恶之分了，他们也是基于理念不同、世界观不同才造成的分歧。而对于新时代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故事才是更能令人琢磨和品味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天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最火的一部话题电影《复仇者联盟三》。这部影片正好赶上了漫威影业成立10周年，前不久漫威就先是放出了旗下超级英雄的帅气大合照，之后又放出了一个很燃的10周年宣传片，向所有粉丝和影迷致谢。3月份电影《黑豹》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也跟大家简单聊过漫威的历史。漫威漫画公司是美国与 DC 漫画齐名的一家漫画巨头，创建于1939年。漫威旗下拥有的超级英雄包括了蜘蛛侠、金刚狼、美国队长、钢铁侠、雷神、绿巨人、死侍、蚁人、奇异博士等等。这些超级英雄还喜欢以组合的形式现身，于是就出现了复仇者联盟、 X 战警、神奇四侠、银河护卫队等不同的超级英雄团队。不过说起来，漫威作为一家漫画公司的时候，在以往中国的流行文化领域并没有那么强的影响力。以前这家公司还不叫漫威，叫做惊奇漫画公司。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电子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漫画行业再次衰落，破产重组后的漫威只能靠着贩卖版权来谋取生机。当时的索尼、环球影业等都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了相关的漫画版权。从1998年到2007年，一共有16部原本属于漫威的电影作品被不同的公司搬上了大荧幕。可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迟早是死路一条。经过反思，漫威最后决定砸锅卖铁也要自己集资拍电影。他们最终以12个角色的电影版权作为抵押，从投资银行里获得了5亿多美元的信用额度，共未来8年拍摄10部影片。2008年，当漫威首次以独立电影工作室的身份出品钢铁侠时，好莱坞的老牌电影公司都没能料到未来的复仇者联盟会拥有如此的成功。如今这家公司的中文名早已由惊奇变成了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漫威，而从漫画公司到独立电影工作室，再到闻名世界的电影制作公司，10年里，漫威电影宇宙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见证了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变革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变化。漫威以连续剧的模式成功打造了18部独立但又紧密相连的超级英雄电影。10年里，这些电影的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60亿美元。回顾近年来那些最赚钱的好莱坞电影，比如《指环王》系列、《哈利波特》、《变形金刚》等等，基本都是以魔幻和科幻主题为主。而漫威在打造他的电影宇宙的一开始，就一连推出了《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无敌浩克》4部超级英雄电影。他们把类似于造星的做法运到了电影中，并且在影片片尾加上彩蛋来连接不同的作品，顺便为接下来的作品进行预告。这在当时的超级英雄电影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并不多见。随着一部部影片的成功，漫威的市值翻了很多倍，并且在2009年底被迪士尼收购，这也宣告了超级英雄电影进入了它的 黄金期。漫威电影宇宙诞生于2008年，而这十年的时间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国内全年的票房收入从43亿暴涨到了500多亿，翻了10倍还多，银幕数量也从不到5000块增长到5万多块，同样也是翻了10倍。曾经我们说星球大战的时候说过，星战系列电影对于北美的观众来说不只是一些电影作品，而是陪伴一代人成长的流行文化元素。而漫威电影对于中国这十年来的年轻观众来说，它的存在意义几乎是一样的。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前段时间《复仇者联盟3》在内地首映的时候，不少社交媒体都像是过年一样的热闹，许多平时不怎么讨论电影的朋友甚至都在深夜去看了首映场，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不过在观影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比如在外地某个城市的一家电影院放映《复联3》的时候，电影院的广播里传出这样一段话：警告各位女性朋友，你只要安静地吃爆米花，不要影响他们朝圣。如果观影时你的男人表现出兴奋、激动，请务必装作很有兴趣，并根据他的神情发出“就是”“对”“没错”这样的词语。警告各位男性朋友，别试图在看电影时和自己的女人解释谁是谁，他们的脸盲程度和你分不清他们口红的程度是一样的。端好你的爆米花、可乐以及小零食，堵住他们的嘴。这样所谓的观影提示自然是有歧视女性观众的嫌疑。后来呢，这家影城也是通过私信的方式向观众表示了歉意。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说说这漫威的中国粉丝们，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有记者在《复联3》首映的当晚就观察到深夜的影院里人头攒动，年龄大多集中在20-30岁，而且女性赫然占了一半，甚至还有一位女生全副武装装扮成了黑寡妇的模样。售票网站给出的统计数据中，女性观众的占比是高达 46.5%。 看来这漫威的中国粉丝年龄大多是年轻人，性别方面也是男女各占一半，并不是只有男性粉丝的。四月份《复仇者联盟3》的主创团队忙着全世界跑宣传，导演罗素兄弟也带着四位主演，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洛基·汤姆·希德勒斯顿、小蜘蛛汤姆·霍兰德和绿巨人马克·鲁法诺集体亮相上海。这个阵容可以说是漫威来华宣传史上最强了。不过这场《复联3》的中国行却变成了一场闹剧，主办方从前期宣传到现场组织的各个环节发生了种种混乱，引发了不少粉丝的吐槽甚至是诟病。而中国行的另一项活动漫威电影10周年庆典也遭到了不少粉丝的吐槽，几位不相干的中国歌手参与了拼盘演出，抢了主角演员的风头。有粉丝就质疑，这些中国明星名为助阵，实则是蹭漫威的热度。可另一边，这些歌手的粉丝们也按捺不住了，纷纷强调中国明星是漫威官方邀请的，并不是蹭热度，希望漫威的粉丝能够互相理解。其实说到这儿就扯出了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粉丝文化。如今咱们一说到粉丝这个词，除非您是正在麻辣烫店里点餐，否则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粉丝都是大众流行文化里的这个粉丝的意义。这种独特鲜明的粉丝文化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追星和崇拜，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从话题电影明星到最近火热的一些偶像选拔类节目，粉丝文化不只是年轻人的小众文化，也应该被主流社会去关注、去理解。当然，我觉得最应该的是去引导。粉丝文化的话题确实很大，今天咱们主要聊的还是漫威。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 复联三并没有主题歌，那咱们来听听漫威电影中非常火的一首插曲，来自电影《银河护卫队》里的一首复古老歌 Come and get your love。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活动，大家好，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大鱼。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检验人到中年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看他的杯子里有没有枸杞。当然了，这只是段子啊， 没错， 并不是说啊真的泡枸杞就是中年了。只能说明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到养生了。 那说到泡茶啊，马上夏天就要到了，用平常的杯子泡茶，透气性不好，水放过夜，杯子往往容易产生异味。尤其啊是泡过茶叶以后，前一天忘记清理杯子，第二天啊简直不想碰。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使用紫砂杯来泡茶。 没错，紫砂杯透气性好，而且呢沏茶不会有异味。但是紫砂杯的价格啊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不过最近呢，在咱们推出的买羊奶送紫砂养生杯的活动啊，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得到一个精美的紫砂杯。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说到这个瑞丽羊奶粉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不会陌生。来自羊乳之都的瑞丽羊奶粉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同时每百克羊奶中含有640毫克的超高含钙量，而且是易吸收的乳钙，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补充营养。而且羊奶中的乳糖颗粒和脂肪球颗粒小，易被人体吸收。 没错，厂家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的瑞丽羊奶粉，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受159元的直降优惠，单盒只要99块钱。同时，为了鼓励大家多尝试啊，还推出超低门槛的优惠套组，订购月度装两盒就送大家一个紫砂养生杯，黑色钢琴烤漆外观，紫砂泥内壁，不论是春夏秋冬用来泡茶都非常的合适。 没错， 还配有精美的手拎袋。活动时间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 那也是关注到我们的订购情况啊，尾号6713的吴先生是订购了8盒，说是公司同事推荐的，买来放在办公室，每天喝杯羊奶，吃个苹果，就当是下午茶了。今天还有紫砂杯免费赠送，很划算。那尾号9741的刘女士是订购了4盒，说买给妈妈的，工作在外地，平时回家的机会很少，听到活动赶紧给妈妈买上几盒。 也是提醒您，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马上结束。再来刷新一下订购讯息，恭喜手机尾号是4597-3263-9167的朋友订购成功，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家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一盒是300克，15小袋，现在只要99块钱。订购月度装两盒，喝上一个月只要198块钱，而且还能不花钱白得一个紫砂养生杯。最后的10秒钟了，留给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5月21号起，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作者何建明亲临地震现场，带我们回首那惨烈的场面，英雄的血泪和人性的伟大，切身感受13亿人的生命之痛。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序。